那么在现在这个世界，讲经的人少了，真正修行人也少，所以很难看到啊一个真正修行人，也很难听到啊讲经。那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人过得这么苦啊，灾难这么多啊，诸恶从什么地方来的，无诸恶事从哪里来的，这都是事的原因。能够见到修行人，能够听到经法，是非常幸运，是很稀有的啊，我们有幸见到听到了啊，可是看清楚了，听明白了，真正发心学习这个人很少啊，一层一层的淘汰，所以到最后真的变成稀有难逢。凡是在末法能够良心尽忠的人，都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，不是几尊几十尊，无量诸佛。这一生当中，我们的人生闻佛法又遇到了，那遇到了生欢喜心，这就是多事所种善根，精气发动。怎么发动的？诸佛如来加持发动的。没有诸佛如来做不到啊。这一桩事情真正是万劫千生稀有难逢之一日。那这一句话最早见到的是乾隆年间彭吉清居士在《无量寿经起心论》里头所说的，这真的不是假的，比开经记上说的还难。开经偈说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那遇到这个比开经偈上所说的是华严经啊还要难呢、啊很难很难遇到。那我们在这一生当中遇到了，遇到有没有退心的？有，而且退心的很多啊。为什么会退心？我们一般讲的经不起考验，考验越严重，对自己的提升越高。那要怎么样才能够突破这些考验？那是真心真愿往生，真正愿意做阿弥陀佛的弟子。那无论

都不要，念头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，是处是法，善中之善，无与伦比的究竟圆满的大善。说为什么不念佛呢？千万不要把念佛给忘掉了。啊，善缘、顺心、不生欢喜心，欢喜是烦恼啊，喜怒哀乐爱无欲，叫七情，七情无欲，欢喜是烦恼。怎么样不是烦恼？心是平静的，清净心里头没烦恼，平等心里头没烦恼。用阿弥陀佛把我们心里烦恼习气通通清除掉，把阿弥陀佛请到心中来，在心中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，这就对了。你身心健康啊，阿弥陀佛加持你，一切诸佛菩萨加持你，在加持的上。为什么？心清净，心里头有染污就加不上，心里头有不平加不上啊，所以心一定要平，心一定要干净啊，句句佛号都加上了。所以啊，坚固身心，难遭我们也遇到了。你要明白这个道理，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你才知道遇到净土是多么幸运，多么难得啊！遇到你能信，你这一生就能往生啊！这个法门很容易修成啊，关键呢在放下啊，真的万缘放下，一尘不染。我要到极乐世界去了，啊，这个世间一切所有对于我就像梦幻一样，啊，决定不是真实，啊，真实的老家在极乐世界。那这个法门云聚万德，普被群机，无量无边无尽的功德，全在净土法门里面。再说的具体一点，全在这一句名号里面。啊，或者说呢，是在这一部经的里面都讲得通。啊，这一部经圆聚万德，圆满具足，无量无边诸佛功德。啊，普被群机，这个机就是机感。啊，适合什么人修呢？所有的人通通能修。上面到等觉菩萨，下面到无间地狱众生，只要有缘遇到了，通通能修，通通都能成就。 无间地狱的众生，还有机会遇到六法门吗？有。每个人的机会不一样，并不是人人都有啊，跟我们先前一样嘛。我们的人道，有人遇到，有人没有遇到，有人遇到相信，有人遇到不信，这个例子太多了。地狱也如是，哪些人遇到呢？都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累积善根的人，这种人会遇到，因为诸佛菩萨认得，我们自己不晓得，佛菩萨知道。你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学过这法门，善根深厚，一接触就能相信，就能欢喜，就肯真干啊，很快他功德就圆满了，往生极乐世界去了。啊，机会一定要抓住啊，只要听到过阿弥陀佛的名号，听到过这一部经典几句经文，不一定要全听啊，一生当中遇到法师讲经来听一次，一次都不是白听。阿赖耶识种子种下去了，这个种子可不是一般种子啊，可以说无比殊胜的种子，功德威力不可思议啊！来世、来生、后世，如果有机会再遇到了，这个种子会起现行起作用，说不定就帮助你一生圆满成就了。这下面说了，一念佛故啊，善根福德顿同诸佛。念佛是心作佛，本来是心是佛，现在又是心作佛啊！你这一句佛号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啊，是清净心念的。念这一声佛号时，一切诸佛威神的加持，你完全得到啊。一般人没有这个感触，是念佛的时候有杂念，有妄想夹杂在其中，虽有加持不纯啊，纯的加持你会得法喜，啊，就是有喜乐这个感受啊，要法喜充满了，越学越欢喜，越学越快乐，真叫极乐世界啊。条件：真诚心、清净心、恭敬心，有这三个条件就能得法喜啊！真正念佛有受用，念佛真快乐。 啊，念阿弥陀佛是得世出世间的法喜。啊，这个里头烦恼业习障碍它都进不到你心里头去，因为你心里头有阿弥陀佛。那阿弥陀佛带来是真正的法喜啊，所以我们要跟佛合作啊，那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尽量的把一切缘呢放下，尽量的放，放的越多感应就越明显。所以一念佛故呢，善根福德共同祝福啊，这个话不是假的，完全是真实啊！念佛的时候，你的心是佛，你本来是佛，他跟佛相应，神妙难思，就微妙啊！啊，微妙法门呐、啊，一切诸佛之所称赞。十方无量无数诸佛，没有一个不称赞阿弥陀佛啊，不可思议功德，无法想象啊，究竟圆满的功德，弥陀用这个功德加持所有念佛的众生，每一个念佛众生都得到弥陀圆满功德的加持，这个好事到哪里去找？还有什么好事能跟他相比？没有了啊！你要知道这个事实真相，你能不念佛吗？那不可能啊，饭可以不吃，觉可以不睡，佛怎么能不念呢？你真正会知道念佛是我这一生第一桩大事，我这一生总算是遇到了，生生世世我都收获了啊，要不然早在极乐世界了，怎么还在这里流浪？疏忽了啊！现在搞清楚，搞明白了，啊，决定要抓紧，我不再迷惑了。啊，释迦牟尼佛真难得啊，难得呢世尊出现这个时代，你看他十九岁，他是王子，放弃王位的继承权啊，出家去过苦行僧的生活，这什么意思？我们要能体会呀。在家人，无论是富贵，是贫贱，没有不造业的。天天在造业，业不干净的，染业，不是净业。

有一个正确的方向目标，我这一生来到人间干什么，就是用这个人生取得西方极乐世界，我的目标在此地，其他与我不相干。对人对事对物，能让不生呢？啊，很简单的生活环境就非常满意了，啊，快乐无比呀，这清净之路。是法喜充满，这法门不寻常啊！真正有心的、有愿的，他在一生当中就能往生。不退成佛，那我们要依教奉行，人只要念这句阿弥陀佛，必定的得到十方诸佛的保佑啊，得到十方诸佛的加持。我们要相信这句话，这个话是释迦牟尼佛说的啊，念一句都得到佛的加持啊，何况我们有空就念了啊，工作的时候工作，工作完毕之后念佛，不要让光阴呢空过啊，这个法门超越八万四千法门，超越无量法门，一切法门里头它是第一稀有。为什么能普度众生？有缘人遇到，没有一个不成就。就像善导大师所说，他是万修万人去的法门，没有一个漏掉的。不像其他的法门，其他法门筛选的，修的人很多，到最后成就没几个。啊，这个法门是所有修学的通通都成就，一个都不漏。啊，那么其他法门呢？你烦恼习气没断，临命终时继续还搞六道轮回，要超越六道轮回啊？怎样呢？至少要证得小果啊，小乘初果须陀洹，小乘须陀洹。 五种见惑断了，思惑没断。啊，他真的出国，地位虽然很低，天上人间七次往返，他就出离六道了。那在六道里得到保证了，证得位不退也。啊，那么在我们现在末法，有没有能证得须陀洹果的？不可能。那为什么烦恼放不下？须陀洹真正放下身界，他绝不执着这个身生活，他的身是假的，身不是我。啊，所以身见断了，我们世间人非常坚固，执着这个身就是我。这个关突不破，这第一关很难啊。学佛难得了啊，世间人不相信佛法的人很多，这些人怎么样？通通要搞六道轮回啊，六道真苦啊，人道苦比畜生好多了，比魔鬼好多了啊，一道比一道苦啊，不能在这个里头待啊，所以我们要好好修啊，要认真的去学习，真正明了净土法门，在这一生永远脱离生死轮回。啊，轮回太苦了。六道是黑暗的啊，离开六道你才真正见到光明，那是阿罗汉以上啊。可是我们不生净土，这个六道想离离不开呀，没有办法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啊，依靠这一部经典妙法啊，这可令各类众生熟立生死啊，不再受六道轮回之苦。啊，势必要赶快离开六道轮回。那么离开六道轮回，无过于这个法门，这个法门太好了。六通是我们每个人都有。是与生俱来的，自心里都有的，不是从外来的。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这六种神通统统恢复了，啊，一到就恢复。 古往今来，学圣贤的人很多，成圣贤的人不多，原因在哪里？对老师不尊重，对父母不孝顺，啊，自私自利的心太重了，啊，对于财色名利占有的念头太强了，啊，他认为这是路，啊，这是他争取的对象，啊，父母师长自己成立了，那已经过去了，不知道父母之恩，把父母的恩忘掉了，把老师的教诲也忘掉了，我们能不能成就？真正成就的根本就是尊师重道，依教奉行，我们是不是真的一生都随顺佛陀的教诲？啊，佛陀的教诲就是这一部经，我们所选择这个法门，一切经里的选定这一部经，多了就太杂了，也太乱了，啊，很不容易成就。圣贤教诲主张的是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啊，读书千遍。其一自见，自见是开悟，大彻大悟，啊，明心见性，这就毕业了。真正到自见，就是悟出，啊，所以听讲重不重要呢？启发信心的时候重要，到自己起入境界就不重要了。那《金刚经》上说得好，法上应时，何况非法，啊，佛法与一切法都不要放在心上，啊，那现在还做不到，做不到的先把不是佛法的放下，佛法放在心上，啊，真正明白觉悟了，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，其他的佛法都放下，那就妙绝了，你的成就非常快速。啊，为什么你这么单纯？啊，他跟心完全相应，啊，修什么？无非是把习气放下，这放下就是把成见放下，这就成功了。啊，放下，心就清净，心就定了， 没有分别就不动摇了。啊，这是真心，真心里面充满了智慧。啊，所以用智慧来看佛的经教，才能够看到佛的智慧。佛陀的教育没有别的，引导我们回归自信，就圆满了。那我们自己的智慧，这能向好，跟诸佛如来完全平等，丝毫差别都没有。所以要尊师重道，要依教奉行。啊，老师的恩德太大了。啊，那我们的根本老师是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我们要记住，时时刻刻不离开老师。那老师不在了，怎么不离开？老师的经典在。啊，只要不离开经典，天天读它，天天有悟处，随着快乐啊，读书真乐啊。啊，讲解快乐，不快乐谁干？啊，没有弃儒等不到路，好像是一桩苦事情。做修身修习的时候，啊，弃儒境界之后落了。啊，但是弃儒境界这一般讲，大概要10年，前面10年要熬得过，后面路才出来。啊，为什么？10年把自己清净平等心里头的障碍去掉，那去掉个差不多了，去掉一半了，露出去来了。啊，这个露是永远享受不尽的，又说天天在清除，所以天天有智慧往外透，就是这么个道理。那得不尽信愿持名的方法，可以说上层等觉菩萨，下至无间地狱，一切有情众生如果遇到，没有一个不得度的，没有一个不快速成佛。啊，佛在此地告诉我们，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自己要信受奉行，要信愿持名，真做到才行啊。啊，念佛人半信半疑，信心不坚牢啊，还杂修一些东西，统统属于信心不清净，信心不坚固。啊，信心真正坚固，真正清净，决定不杂妄想。没有啊。 念在当中。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那我们今天想一想，一心专念，我们没做到啊。我们头脑里面还有很多妄想杂念，不但不能把它放下，还要添加。这个也想看看，那个也想看看，用心不专呢、用心不专，在佛门里面修一点善业，三善道的果报不能忘生。真正想往生，那就是此地所说的这一句佛号不间断，我们才能往生。我们没做到啊，我们念佛的时间少啊，断的时间多啊。晚上在睡觉，常常佛号就没有了，断掉了，不知不觉想起来，赶快接着念。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？我们的佛号生疏，我们的妄想太熟了，成了习惯了啊！这是时时多多念佛人临终不能往生的真正原因。我们真想往生，必须把这个原因，这叫习气啊！一定要断这个习气。怎么样才能断？随时随处啊，能提醒。所以念佛机管用，念佛机开着提醒自己的佛号。我们自己没有念，念佛机在念。立刻把闲杂的念头放下，提起佛号它的作用没别的，就是时时刻刻提醒我们，佛号不能中断中断就不能往生了别的事情好，好事很多，没有往生这桩事情重要，好事随缘做，做了就不要放在心上，心上要有佛号不能有好事，不能有善事一定要记住，这些好事善事是六道里面的三善道，不善的念头是六道里的第三恶道六道凡夫天天造的是轮回业，我们的轮回业已经成为习惯坚固的习气，严重的习气，它障碍我们往生，让我们来生呢还是搞六道轮回。